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，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，与气曲相拥吧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，请听浏阳河牧歌乌苏里船歌。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呀咿呀咿自由。湘江，江边有个湘潭县呐，出了个毛主席，领导我们的解放，呀咿呀咿自由。 江边，江边生了香， 浪滩 出了歌，生了人， 明到我们的街坊， 明到我们的街坊， 一呀一呼 哟。

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衫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 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 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啊啊啊啊啊啊啊世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。

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哦，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希望啊。这雪山烧烤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罕的心儿碎数量，阿那尔罕的心儿最亮，阿那尔罕的心儿最亮，心儿最 多变道理，松红 聚你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亲友亲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相见尽。